谁明白伤悲已变为何物，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，或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 要远的

也在想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什么诺言？

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有数据显示，深夜23点到凌晨4点，全国依旧有7.1%的商户未打烊，而有些城市在凌晨5点就已经进入了打车小高峰。一个作家说过，每个城市的夜里是和白天完全不同的。白天的人们朝九晚五，大多数在为别人拼命，夜里还在工作的大多数在为自己拼命。这个城市的风很大，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，而现在的你在加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呢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 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，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他们都说30岁以上的中年人一睁眼就是整个家的柴米油盐，但是30岁以下的青年，抬头是现实，低头是梦想，不敢生病，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孩子，不敢回老家。月薪8000要用通宵来换，到手的项目要以失眠做代价。纵使百转千折，上班也要光鲜亮丽，心有不甘也不能有所不满。那些看似精彩的人生背后都藏着什么呢？我想应该是心酸吧。 手托腮，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凄凄哀哀，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？因为你想和他谈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